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23集，小修来到水晶宫时，御厨房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了，而黎正在龙王那里接受训话。 黎啊，你看你连自己的情绪也控制不了。 据侍卫说，太子调戏御厨，结果被貔貅大人打断，愤怒之下摧毁了御厨房，小厨娘也不见了，今天的晚饭是没有着落了。对不住父王， 我看呢，你还是早日和月息公主完婚，收收心吧，这结婚会让男人变得成熟稳重。 要娶你娶。 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？ 龙王气得胡子都哆嗦了，小修赶紧的上来打圆场。 陛下息怒，我来劝劝他。 拉着黎的胳膊，将他拖到龙宫的御花园中，找到一个角落，将他按坐在一张石凳上，自己则在四周环视了一圈，确信没有人之后，来到黎的面前。他坐在黎身边，望住他失神的眸子。 为什么这么失控？ 黎的睫毛痛楚地合了一下，嘶哑着声音。不要提了。小修却不依不饶。 你究竟在逃避什么？ 一丝迷茫闪过黎的眼眸。逃避？是啊，我能不能逃开这一切，逃到一个没有声音没有光的地方去？ 这不像你，我本来以为你永远不会背弃那个人。 小修的声音忽然没了温度，离的眼神如一潭死水一般毫无生气。如今说这个能有什么意义呢？小修的眼神迷惑了，犹豫了一下，试探道， 你不觉得送你煎饼果子的小厨娘有些奇怪吗？ 离的身周顿时散发出刺骨的冷气。是你？ 什么？ 是你让那只水妖这样做的？你以为随便找哪个人就可以占据他的位置吗？ 啊！ 神兽茫然瞪眼。砰！离出手了，毫不留情。小修为了保命，没命的反抗。龙王赶到时，他心爱的御花园已被夷为平地。 哎呀，一个不孝子，你这个不孝子啊！哎呀， 龙王声泪俱下，一天之内毁了他的御厨房，又毁了他的御花园。离见识不好，一把抓起被他揍得半死的小修扛在肩上，飞速地溜走，身后响着龙王带哭腔的嚎叫。 哎呀，你不孝子！哎呀，你给我站住！ 黎将小修拖回自己的府邸，随意丢在地板上。 黎子， 某只濒危的神兽发出垂死的呻吟。闭嘴！捂上一脚，身上的腾腾杀气还没有收敛。小修竖起颤抖的手指，冒死敬言： 混蛋！该死，我明白了，你的脑筋肯定是出了差错。 爬起来拉着黎坐下。 来，你再说一遍橙子出事的过程。 你，我不想再提了。挡开小修的手。 相信我，我绝不是为了折磨你。来，我们回忆一遍。 黎不解地看着小修认真的眼神，终于压抑了一下心头的悲伤，闭了眼，用艰涩的声音缓缓说道，那天我们骑了碧水兽到了那个山谷上方，我由于重伤突然控制不了，要现出原形，他在身后抱着我喊我，我却控制不了身体的挣扎，碧水兽失去了平衡翻了过去，我们坠向深渊，落到半空时， 我就化成原身，也失去了意识。是我害了他，如果我能忍一忍，他就不会死。李紧紧地合着床结，微微颤抖，脸色苍白，陷在自责的情绪中不能自拔。小秋平静的声音传入耳中，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？ 我醒来的时候已不知是多少天以后了。很快我找到了他的尸体，把他掩埋在谷中。他飞快地将最后一句话说出，就紧闭了嘴巴，缓缓地摇头，大滴的眼泪渗出眼角，一个字也不愿意再多说了。 你找到他的尸体的时候，他是什么样子的？ 小秋清晰地问道。李猛地睁大双眼，不能置信地望着他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问这么残忍的问题？ 冷静。 小秋按住他肩膀。 相信我，这些细节很重要，好好想一想，他是什么样子的？什么地方有伤？脸上的表情什么样？ 离的双目变得通红，虽然抗拒，却因为小修格外冷静认真的态度，强忍着情绪，和睦回忆。他的眉头渐渐紧锁，过了很久，困惑地睁开了眼。我想不起来。小修的黑眸中掠过了一丝光彩。 好，那你再回忆一下，你将橙子掩埋在什么具体位置了？有没有竖块碑给他？碑上刻的什么字？ 我忘记了。李眼中的困惑越来越重，低头思索了一阵。可能是那会儿太过悲伤，所以意识不清啊。 李，那么刻骨铭心的事，怎么可能忘记？ 李猛地站了起来。不行，我得回那里看看，我不能把他的墓在哪儿都忘记了。拔腿就跑，小修一把扯住他。 喂，别急着走，先去见一个人再说。 我现在没有心思见任何人。白光一闪，消失，只留下了半截袖子在小修手中。 喂， 小修举着袖子追了一阵，的确早已经飞得不见踪影了。他咬牙道， 这个急性子，也好，让他亲眼见到事实比任何言语都有说服力。可是他的脑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 小修苦苦思索，却不得其解。唉，还是先回去看看橙子吧。回到宅子时，吃惊地发现大门被强行踹开了，愣了一秒钟，猛地冲了进去。卧室里没有橙子，每个房间都找遍了，没有。最后发现后门开着，后门出去是一道小巷。小修跑了出去，沿着小巷找了几遍，连附近的街道都找了，也没有找到橙子影子，却意外地在街角发现他请的那个鱼头医生。他正倒在墙根，口吐白沫，人是不醒的，显然是遇到袭击了。再次回到宅子里时，却在沙发前的小机上发现了一只瓶子，而旁边的地毯上泼了一些浅色的汁液。因为之前太过焦急，忽略了这个细节。他拿起小瓶子嗅了嗅，脸色变了。触之即亡的剧毒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